天天有聊。昨天最大的事儿呢是阅兵彩排，手机朋友圈呢都被刷屏了。晒完了骄傲以后呢，下午很多人又开始晒暴雨，因为北京河北啊突然下了一会儿急雨。我那会儿呢正赶着回家，也被淋得挺惨。回到家里呢，微信群里就有朋友发了个截图，说杜家坎桥下淹了一辆轿车，消防员的全力抢救之下，人还是没救出来。这杜家坎呢是北京最著名的交通堵点之一，早晚上下班的时候那就基本没法走，一下雨呢交管部门就会提醒说这个地方那得绕行。而且呢这样的地方呢还不止一个，你想想北京都这样，其他地方呢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昨天呢像石家庄的朋友啊也在不断的提醒说这个地方不能去，那个地方得绕着走。从南到北逢雨必淹，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以至于用各种什么看海啊海景房的这些段子呢来自我安慰一下。那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几年前的一场争论，就是青岛为什么不怕雨。那是2011年的夏天，北京呢武汉呢上海呀、长沙呀、成都啊、扬州等等这些大小城市都被暴雨呢蹂躏了一遍哈，这时候青岛优势显出来了。那年的7月2号到3号，青岛降雨超过100毫米，这是一个大的雨量啊。那青岛市排水管理处的处长安宝月他就说，雨势渐停以后，一般道路只用10分钟左右，水就排净了，低洼的地方呢，半个小时也就没事了。所以和那些城市一比，青岛太惊艳了。青岛市排水的这个底子呢，是德国人打下来的。1898年德国人强租胶州湾以后开始青岛的城市建设，德国人呢在主要街道呢按雨污分流，就雨水和污水分流的方式呢修了地下排水管道和暗渠。排水管道呢这个是上宽下窄呈 V 字形，管道上面呢是水泥抹面，下半部分呢贴上了白色的瓷砖。为什么要贴瓷砖呢？哎，把下水道贴上这个瓷砖呢，是为了让这个管道内壁光滑，这样可以减少脏东西挂在上面，不用总是清污啊。但如果全面都用瓷砖来贴满的话，那成本太高了，所以只在下部贴了瓷砖。那把管道呢修成 V 字形，也是为了这个雨水少的时候呢，可以让水流得更快，减少这个污泥的这个沉淀。今天在许多建筑上呢，其实还是在用着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据说呢，悉尼歌剧院的这个屋顶和外墙上就用了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不沾灰，不和泥，多少年也不用打理，又环保又省钱。这个咱不专业啊，还是说青岛。我想呢，德国人呢他也够实诚的，他们强租了青岛，以为就能永远住下去吗？至于修个下水道也百年大计那样的认真吗？不知道德国这领导怎么跟自己的农民工交代的。反正德国人在家怎么干活，在青岛也怎么干。另外呢，青岛这个 V 型地下水道呢其实不是什么秘密，但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的下水道大都还是圆的呢？中国人按说呢勤劳聪明，模仿个什么呀，山寨个什么呀，都分分钟的事儿，怎么就看不上这个下水道呢？宁肯去看海呢。哎，正当大家在感叹德国人的认真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出来了。有一篇文章就说，不能全都归功于德国人，青岛地下水道有真相。当时我想，是不是又赶上了假新闻呢？也许这个青岛下水道是咱中国人设计的，那年代不是也有什么詹天佑吗？这样的大名鼎鼎的工程师，也许有资料能证明说是咱们中国的三千民工建造了青岛的下水道，而德国人只是来两个半人指手画脚了一番。哎，但是仔细一看文章才知道这是鸡同鸭讲。这篇文章呢是青岛当地的文史专家卢海写的，他对网上借这个青岛下水道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论很反感。他说，德国人当年搞这雨污分离的出发点不是造福青岛人民，而是让殖民者享有干净卫生的居住环境，他们在华人居住区修的下水道仍然是雨污河流的。卢海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也不知道是不是招呼大家到山东去看海啊，也许是个化名呢。哎，我认为呢这个鲁专家的说法呢很有道理，这殖民者和侵略者必须从中国滚出去，但德国人修青岛地下管道这事儿不能这么绝对。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呢，许多让我们骄傲的老祖宗的玩意儿那都得砸了，比如李春设计这个赵州桥，那可能就是为了县令权贵服务的，和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关系。再如这个威名远扬的郑和七下西洋，那明明就是奉旨追杀竞争皇位的政敌嘛，哪里是为了传播中国人民的友谊，发展中国人民的航海探险事业？这样的话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得改了。我觉得呢，青岛市排水管理处的这个安宝月处长还是比较客观平和的，他认为青岛不怕雨主要有三个原因。青岛丘陵地势不容易内涝，第二呢，就是青岛在后来的发展中确实吸取和继承了德国人的排水系统和设计理念。第三呢，是政府行之有效的排水维护运行和防汛应急机制。说到德国人的认真呢，再讲一个山东的故事啊。1908年的时候，满清政府啊向英德借款了500万英镑修建这个金浦铁路。 后来呢就有了济南的老火车站。这个站呢曾经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被战后这个联邦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直到1990年代呢，火车站仍然在使用，当年的每天客流量呢是50000人，而且呢还在快速的增长当中。旧火车站呢太小了，不够用了，1992年呢济南老火车站就被拆了。据说呢老火车站非常坚固，比如这个钟楼内部很多地方用的那不是钢筋而是钢轨，石材质量也很好。因为距离这个火车道太近了，不能使用大的机械，只能靠人工，那用了1个多月才拆完。总有人呢喜欢老物件舍不得扔掉，于是呢就得做思想工作呀。哎，在2000年第二期的设计艺术杂志上，山东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张润武就有了一篇文章，济南老火车站拆除有感。他就讲到了当时啊济南一个负责官员是怎么做思想工作的。这官员就说了，说老火车站啊是殖民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会回想起中国人民那段受欺压的岁月。他这么说的，他说那个钟楼的绿顶子那就像希特勒军队的钢盔，有什么好看的。还好他没说那是绿帽子，据说就是这位官员的这番话砸掉了济南老火车站。也没错，济南老火车站呢是用洋人的贷款，用洋人的技术，用洋人的设计师，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民工卖苦力，没有比这个更像殖民主义的了。但是如果用今天的说法，那可能就变了，这叫招商引资，解决就业，那还是官员的政绩呢。1995年的6月，投资 3.9 亿元的济南新客站就竣工了。哎，可以想见啊，这新客站的使用功能呢大大加强了。但大家怎么看呢？怎么觉得不顺眼？到2012年的时候，济南市人大代表刘静涛等人又提交了议案，要重新恢复老火车站钟楼。这回呢官员很积极，说要还你一个原汁原味的。2013年8月，济南市旧城开发投资集团就公布说要投资15亿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场，其中就包括复建21年前拆除的老火车站以及行包房。得，还得花钱，既然有今日的复建，何必当初拆掉呢？可能唯一的不同是当年拆掉增加了 GDP， 今天复建还会增加 GDP。 顺便说一句啊，在北京虎坊桥路口西北角呢有一个白色的船形建筑，3-4层楼高，如今呢被几家商业单位用着。记得几年前呢这房子外墙呢有一个牌子，就说是这是1920几年德国人建的。前几天呢没事去转悠，那牌子呢已经没了，要是谁拿走了呢不知能不能送回来。好了，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的收听了。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瘦就是脱口秀的那个瘦，这个发音很多人提意见，反正就是伦敦腔，我不知道谁能发准啊，脱口秀啊，欢迎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